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少，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云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当海潮在事业上一蹶不振时，妈妈又出事了。 从人物的关系说，郑海潮是邓家的准女婿。从医患关系来说，郑海潮的妈妈是邓文轩接手的病人。按照医院不成文的规定，病人如果不付钱，是需要接诊的医生担责任的。邓文轩问道，咱们家还有多少钱啊？ 慧娟苦笑，能有多少钱，就是点过日子的钱。但他没说，这种事儿跟他说没用，说了他还烦，他烦自己只能更烦。于是一摆手，他说，你别管了，老邓，我有办法。慧娟决定卖一部分基金。晚上吃完饭，坐客厅沙发，对着一堆基金底单用计算器各种算着。不管他怎么算，股市不好的情况下，想卖出20万现金加上手续费用，里外里损失少则5-6万，多则8-9万。沈化见状没说什么，洗完澡关门上床睡觉前，跟向飞通话时说了这事儿。这段日子二人天天联系，没时间见面就打电话。沈化是这么想的，向飞是上市公司老总，拿出20万块来不难，他刚给他打过去28万购房款，在他账上肯定还没动，如此程序上都无障碍。那么向飞只需点几下鼠标，邓家可因此避免一笔不小的损失。谁的钱都是钱，海潮缓过劲儿来可马上把钱还给他。总之，沈化认为这是个可兼顾各方面利益的方案。 可是没有料到，向飞在听沈化说完之后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道，这个事情我们明天面谈好不好？沈化惊讶之余，心中原有的那个形象一瞬间模糊起来。替向飞着想，他不肯答应的障碍只有一个，那是怕海潮万一还不上钱怎么办。不说海潮与他打过交道有交情，也不说海潮现在正难，关键的关键，这20万对于向飞他不算什么呀。由此及彼，由人推己，沈化不能不想，向飞对自己此刻的慷慨是不是是出于他的需要呢？那要是等哪天向飞对自己腻了，不再需要了，那么他的下场是不是还不如郑海潮呢？向飞再具浪漫情怀，也毕竟是一个商人，工于计算那是商人们的特点，金钱利益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沈化懒懒地说道， 明天我没时间，得去收拾屋子，小时工都请了。说的是实话，明天周六，沈化预备用周末的2天时间把西城的那房打扫出来，尽早搬过去。向飞说， 那你就按照你的安排吧，我去那儿找你。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周末股市休息，不着急啊。第二天见面，向飞交给了沈化一张银行卡，这里头是100万，你帮海潮把该交纳的所有费用都交了，剩下的你就先拿着，以防他们再有需要。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有需要的，20万恐怕不够。沈华呆呆地捏着那个卡，他这只手还从来没有拿过100万呢。向飞仍然在说，昨天没有马上答复你是因为我心里没数，我得查了再说，你知道我很少让资金闲置的。沈华，向飞叫了一下沈华，因为沈华走神了。 向飞一下子拿出100万的义气和实力，就像炸弹当头爆炸，释放出巨大的冲击力和耀眼夺目的光，让沈化的心狂跳，让他的脑袋轰轰地响，全身心被一个强烈的念头紧紧地抓住，那就是扑进他前面的那个怀抱，那是所有女人渴望的怀抱，温暖、强大、可靠。但沈化不仅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挪了开来，目光平视着向飞衬衫的衣领，专心的琢磨。他衣服好干净啊，永远这么干净。他用什么牌子的衣领镜呢？听到向飞呼唤，他不得不抬起眼睛，努力让自己镇定，与他对视。 向飞也看着沈华，沈华，我之所以让你去办这件事儿，是因为我现在确实不好出面。你知道证监会正在调查海潮呢，调查他实际上是在调查我和他有行贿和受贿的嫌疑。沈化一个机灵清醒了，眼里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向飞对他笑了笑，你放心吧，我跟海潮的合作是纯粹的，当初之所以包销，对于海潮呢，是出于业绩考虑嘛，想多赚一点，这很正常。对于我来说呢，是想得到一笔资金，全心全意搞推广和研发。他是年轻人想冒险，我是中年人想安全，如此而已嘛。沈化当即就放了心，向飞又说，你要是有时间带我去看看他。沈化温顺地点了点头。海潮从医院回到家，一头栽在沙发上沉沉地睡去了。从得知妈妈发病到一切结束已经几天了，他没上过床，没合过眼，睡了不知多久突然醒来，醒来的第一个感觉是头痛欲裂。他是生生给疼醒的，醒来他也清醒，妈妈没了，他必须要起来了，妈妈的后事还需要他处理的。他起了几次却爬不起来，头已经疼得让他全身绵软，他只想再躺一小会儿。就这样他躺在沙发上，时而清醒，时而昏睡，时间悄然流逝。手机他并没有刻意关机，是没电了。敲门声又一次响起，也记不清这是多少次敲门声了。他的手下沈化、邓文轩、慧娟、刘旭刚都来过，他没开门，他们来无非是安慰他，可他不需要，反而还要花费力气来应酬。他没有力气应酬，他需要积蓄体力。 门外的人敲不开门，像以往来过的人一样，一边叫一边自报家门。 海潮，开门，我是小可。 海潮不相信，他努力集齐散乱的精神，仔细地听着。 我是小可，快给我开门，快呀！ 真的是小可。由于意外，海潮腾的一下坐起，起得过猛，他坐在那儿足有一分钟不敢动，头疼，颅内的脉搏通通作响，敲打着紧绷的琴弦似的神经。他呻吟着，用双手抱着头，用力的按，可是仍然疼，疼得他想吐。 海潮，快开门！ 门外小可好像是哭了，海潮顾不得了，他站起身来，挣扎着。一路扶着沙发，扶着柜子，扶着餐桌，扶着墙，手扶着能够扶到的一切，以尽量轻的走，免得震着头。他开了门，小可出现在眼前，肩背着双肩背的书包，拖着一只箱子，面对着他，惊异迷惑。 我刚下飞机，海潮，你这脸怎么这么红？ 说着小可用手一摸，接着一声惊叫， 海潮，你发烧了。 沈化把向飞的100万银行卡移交给了小可，小可全面接手该海潮处理的所有事务，包括订殡仪馆、 买骨灰盒，一个人跑来跑去，海潮就听他安排在家服药静养。小可有需要征求他意见的时候，比如买什么样的骨灰盒，就会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海潮看。明天是遗体告别的日子，海潮的烧已经完全退了，体力也有所恢复。晚上小可摸着他粘着分不开的头发说， 哎呦，都成毛毡子了，洗个澡好不好？明天告别，你这样子去，你妈妈看了会不放心的。 海潮听话的起身去了浴室，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了什么，站住了，转过身对小可说，上回我妈来还说要给我搓背来着，可惜我没让。 你不好意思是吧？ 也不全是，我知道我妈为什么要给我搓背，她是想重温我小时候母子间的亲密，可她就是不直说呀。我不喜欢妈妈这样，我希望妈妈有话直说，她不直说我就不同意。到最后我也没有让她给我搓成背，我当时能看得出来妈妈很失落，我就是假装没看见。哎，小可，你说我都已经快30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叛逆？不等小可说话，海潮一闪身走进浴室，紧紧关了门。当浴室哗哗的流水声响起，小可放声大哭。从日本回来几天，他还只是第一次大哭，一直没有哭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和心情。 遗体告别时，陈家闻讯来了，看着从日本专程赶回为海潮忙前忙后的小可，心生悲悯。很明显，小姑娘对她男朋友还抱有希望。作为外行，她不知道她男朋友现在面临的是什么。说万劫不复，也许太过悲观，但至少目前看不到让人乐观的理由。就算最终的调查结果，她没有受贿行为，但是决策失误及损失巨大，足以对她职业生涯造成致命的伤害。当然，小姑娘可以说她不在乎，但她不在乎，有人在乎。海潮在乎，有一种男人只能做大树，只能做依靠，海潮就是这种男人。世界对这种男人相当残酷，你成了花团锦簇，你败了，死路一条。未来海潮的情况如无改变，很难改变，就算小可不甩他，他也得甩了小可。对海潮来说，自尊高于一切。 所有的事情总算处理完了，慧娟催小可抓紧时间回日本上课，小可有些犹豫。从日本回来，小可抽空去了一趟中威，名义上是为海潮请假，实际上想探听一下情况。在去了之后，他才得知海潮被停职了，情急之下，他闯了中威董事长的办公室。董事长得知这个女孩子是为了海潮专程从日本赶回来的，动了恻隐之心，他对小可的态度耐心而坦诚。董事长说他现在也只能等待调查结果，从出了这事儿，董事会所有的董事都不好受，不是为了赔7亿啊，做投行有赚就有赔，而是为了要失去郑海潮，失去中威最得力的投资总监。小可被失去这个词吓到了，他惊恐地问道， 失去？ 对，董事长点了点头，除非能够查出是光瑞药业当初给郑海潮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我们有理由充分的相信是有虚假信息的，否则以郑海潮的能力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但是在没有拿到证据的情况下，这个责任只能由郑海潮来承担啊。 从中威出来这么忙碌的这些天，小可没忘这事儿，不时地想怎么才能查出光瑞药业的问题？他在犹豫走还是不走，就是为了这个。慧娟当即急了，小可，我支持你对海潮不离不弃，就算他从此就这样了，没起色了，只要你跟他有感情，想和他在一起，我不反对，但我反对你做事冲动，不计后果。你想过没有，他要真不行了，你越得强大起来，一个家总得有个行的，两个人都不行，生活上没保障，再有感情也过不好。远的不说， 珊珊和刘旭刚为5万块钱差点孩子都丢了。得知不能买房，珊珊背着旭刚去售楼处要那5万定金，跟售楼员吵了一架，当晚回家见红，卧床保胎，海潮妈妈遗体告别都没能去。小可听说这情况，做主从向飞卡里给他们打过去21万，事情才算得到解决。慧娟说，将来你们还不敌他们，为什么？人家一直生活在底层。郑海潮呢，他一直高高在上，从上面摔到下面和原本在下面可大不一样，就算他生活上受得了苦，精神上受不了。小可决定听妈妈的话，走去海潮家的路上一直想怎么跟海潮说，因为海潮现在是又敏感又脆弱。到家进门，小可吃了一惊，家里凌乱不堪，客厅地上敞着只大箱子，海潮走来走去往箱子里收拾东西，见他回来就问， 小可，我有一块手机电池你看到了没有？郑海潮要去无锡，他已经订了明天傍晚的机票，他的妈妈提前在丈夫的墓边为自己买好了墓地，并且嘱咐儿子到时候要把他葬在那里，他这次回去是为妈妈下葬的。说完之后，郑海潮还补充了一句，我走以后你也抓紧时间赶紧回日本啊。 小可压住焦虑，好言好语，海潮啊，咱目前还不能离开北京，你现在不冷静？ 不冷静？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冷静过。我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不就是事业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一心一意忙所谓的事业，一连几个春节都没回家，总想着下次回，下次回，到了下次再想下次，我总以为我妈会永远在家里等我呢。 海潮，下葬的事完全可以放一放，你非这时候走就是自暴自弃。 郑海潮一下子火了，邓小可，现在还轮不到你来跟我说教。小可怒极了，双目圆睁地看着他摔门而去。第二天中午，邓文轩来了，郑海潮对他的到来毫不意外，打过招呼请他落座倒水之后，他在邓文轩对面的沙发上坐好等着。邓文轩说道，你知道我来跟你谈什么吗？郑海潮不想浪费双方的时间，直接给出了终极的答案，对不起，我必须要去无锡。邓文轩一摆手，我不是说这个，我是来让你跟小可说，让他马上回学校，昨天晚上他说他不放心你，暂时不回去了，他回国连假都没有请，只是跟宿舍的同学说了一声，他再不回去就极有可能被校方开除了，道理我们都跟他说了，可是说不通，你要去跟他谈。郑海潮愣在那儿了，他想当然地认为邓文轩来这儿是为了他，比如阻止他去无锡，他根本没有想到邓文轩来这儿是为了别人，是为邓小可。邓文轩看着郑海潮，目光严肃带着敦促，郑海潮无法回避，我跟他说过让他回去的，你怎么说的啊？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吗？你这个样子他能走吗？他走了能放心的下吗？海潮，你是一个男人，小可是女孩子，但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比你坚强，坚强得多，他比你更有责任感，更懂得为对方着想，更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你呢，沉溺在自己的痛苦里不管不顾，你不管你自己，你也不管别人。你不是我的孩子，我只能对你说到这一步了。可小可不一样，小可是我的女儿，我必须要为她负责。所以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是，如果因为你的任性放纵自私耽误了我的女儿小可，我绝不原谅你。作为医生，邓文轩见惯了生离死别，他深知这样的痛苦是不能靠着安慰来哄劝，重要的是提醒，是批评，是当头棒喝，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当事人的责任感和他对生活的热情。第二天，郑海潮就去公司上班了。虽然因为停职了没什么事情可做， 可是他仍然按时来按时去，保证调查组随叫随到。小可也就彻底放心下来，订了返回日本的机票。 这天晚上慧娟包了饺子，小可明天走，饺子包好就等下了。但是海潮迟迟不来，小可不敢打电话催，之前海潮说过调查组要找他谈话，于是一家人坐客厅等。开始还能说说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不想再说。在小可紧张的实在耐不住决定打电话的时候，海潮回来了，看神情非常平和。慧娟当即放心，张张啰啰的就去厨房下饺子，招呼邓文轩帮忙给两个孩子腾空。海潮怎么样了？ 啊，还行吧，一切都在程序中。说着海潮又假装随意地问了一句，哎，小可，你给刘旭刚打钱了？ 嗯，刘旭刚说他会按月还的。 小可的心里猛地一紧，这件事情他没有跟海潮说过，那海潮是怎么知道的呢？忽然他明白了，他气若游丝地问道， 怎么了？ 下午调查组向海潮出示了一份向飞某账号的支出单，他母亲的全部费用都由这个账号支付，其中最大的一笔支出21万打到了刘旭刚的账上。调查组问海潮他和刘旭刚是什么关系。面对小可紧张的疑问，海潮笑了笑，哎，没事，想起来随便问问呗。他原来不想问的，但是他需要求证。 小可盯住海潮不放，海潮你怎么知道的？ 海潮打哈哈，我怎么就不能知道了啊？哎，珊珊他们什么时候搬啊？他要给小可一种他是从珊珊那儿知道的感觉。 但是小可根本不为所惑，轻声问了，是调查组说的吧？ 一直在厨房注意倾听的邓文轩、慧娟闻听调查组三个字，一起走到了厨房门口。尽管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是调查组这三个字还有小可的神情已经透露出了关键的信息。在寂静中，小可自言自语般的喃喃地说道， 哎呦，我怎么这么笨呢？还算是在投行干过的，怎么能想不到这个呢？ 哎呀，小可，没事，你在投行干过呀，那接触的只是日常工作，这是一件非常态的事情嘛。海潮说完又转过脸对着一直想问又不敢问的邓文轩和慧娟解释，我和向飞有没有经济上的往来是调查组调查的重点。 小可决定再等段时间走，等海潮结果出来，学校那边他自己去协调。这次邓文轩没反对，小可留下来有什么作用他不清楚，但他清楚的是，如果小可就这样走了，那么海潮就完了，小可会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他太了解他女儿了，这孩子太容易自责了。 小可对沈话苦口婆心说的口干舌燥，中心的意思就是请沈话帮他调查一下光瑞药业提供虚假信息的事情。沈话是向飞的前助理，又熟悉光瑞药业，目前跟向飞的私交又很好，很方便了解一些深入的事情。沈话12万分的理解小可，他只是不明白这个小可怎么就不理解他呢。他耐心地听完小可说那些天真到傻的蠢话，听完之后沈话告诉他他做不到。小可有一会儿没有吭气儿，为了避免相对无言，他扭着脑袋做环视四周状。此时他们在沈话西城区的新家，昔日的主卧做了客厅，布艺沙发，现代派的画。沈话的艺术感觉还有生活品味在向飞的援助下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得以充分的展现。其实小可非常理解沈话，只是他别无选择。 华姐，我不是让你去陷害谁，只想查明真相，如果查了真的没事，对大家都好。 沈话对这种自我中心的冠冕堂皇忍无可忍，他笑吟吟地问道， 如果查了真的没事，对海潮好在哪里？ 小可张口结舌，沈话尖锐地指出， 你希望以向飞的倒霉来换取海潮过关，我同情海潮，愿意他好，但如果让我在他和向飞两个人里选，你说我会选谁？花姐，我希望公平。小可， 那么就走正当的渠道。 华姐，你这是自私。 彼此彼此，小可。 郑海潮还是被取消了保荐人的资格，尽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查出他有重大的违规行为，但是他的超失常的发挥让人无法不怀疑有内幕的交易。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向飞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那一夜，然而正当他和沈化的感情突飞猛进时，他的前妻又出现了。 听众朋友，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作为医生，邓文轩见多了生离死别，深知像海潮这样失去至亲的痛苦是不能仅仅依靠安慰哄劝的，他现在需要的是提醒，是批评，是当头棒喝，是壮士断腕。 郑海潮被取消了保荐人资格，尽管迄今为止没有查出他有重大违规的行为，但是他的超时长的发挥让人无法不怀疑有内幕的交易，比如预先买断光瑞的股票使之上市及获利，而后光瑞通过各种方式将所获的利益分配于他。中威基本上是不可能留海潮了，而金融圈就这么大，海潮跌的这一跤自然是尽人皆知，别人也不一定敢要他了。这就是说，郑海潮年近三十，却要面临改行了。 海潮从公司回家，小可正在吸地，没想到这个时候海潮回来，因为还不到中午。这段日子海潮一直是朝九晚五，按时上下班。小可豁然驻足，扭过脸来，明明想问却不问，瞪俩大眼死盯着他看，手中的吸尘器在原地轰鸣不止，那副探究担忧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海潮反感烦躁。陈家看他看得很准，他只能做被依靠的大树，以光鲜示人，受了伤宁肯独处，独自舔舐。一句话，小可的存在目前对于海潮来说是一个负担。 海潮换了拖鞋，面朝墙壁躲开了小可的目光，但是轰轰作响的吸尘器表明小可仍然是原姿势的待在原地看着他。海潮全身燥热，几乎要发作了，但是他忍住了，换好拖鞋转过脸去迎着小可的目光。吸地呢？小可才如梦方醒，伸手把吸尘器关了。他对小可笑了笑，公司没事我就回来了。哎，处理结果出来了，个人资产继续冻结，取消保荐人的资格。他说的风淡云轻，可是小可如果不是业内的人士，也许会认为结果跟他的语气一样清淡的不值一提。小可瞪得大大的眼睛眯了眯，也许是肌肉在痉挛。海潮不容他说，紧接着就说，既然结果出来了，你就赶紧回日本吧。 那海潮，你打算怎么办呢？ 海潮到客厅的墙角，从搁在那儿的塑料包里抽出了一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不知道，我还没想呢。哎，中午咱们吃什么呀？ 小可拔掉吸尘器电源，收了线。西红柿鸡蛋面？他用了问号，但是他不等海潮回答，又说，不干投行，干别的也行，收入当然不如从前，生活肯定是够了，只是个人资产得冻结到。 小可，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些吗？ 对不起。 小可的态度就好像是健康人对绝症病人的态度，克制、忍耐、逆来顺受。这个态度反而激怒了海潮。小可，事已至此，我希望你走，越快越好，回日本去，上学去。你不必有什么顾虑，这段日子你做得很好了，你的善良、你的牺牲精神、你的不离不弃，大家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相信你也在其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吗？忽然郑海潮住了嘴，他发现小可不在了，他甚至都没听到小可关门开门的声音。他打他的手机，铃声在家里响起，他呆立了片刻，换上鞋追下楼去。楼外只有秋阳、秋叶和往来的邻居，没有小可。海潮去了小区的花园和附近的咖啡厅，甚至是再远一些的超市都没有。他又往邓文轩的医院赶，在路上他分别给沈化和珊珊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如果小可去了他们那儿就马上通知他。向飞吃完午饭回到公司，他远远的就看到了站在公司门口的小可，小可同时也看到了向飞。小可立刻转过身朝他笔直的走来。向飞觉得他应该是来找自己的，他就加快了脚步迎了上去。两个人走近站定，还没等向飞问他，小可就开宗明义地问他，问向飞在与中威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提供虚假的信息。就算光瑞向中威提供了虚假信息，向飞此刻能告诉这个小姑娘吗？向飞细细地看着小可的小脸，怀疑他是不是神经错乱了，略一思忖，向飞问道，海潮怎么样了？他的直觉是海潮那边肯定出了问题。 小可一摆手，向总，请回答问题 ，yes 还是 no？ 那态度是理直气壮，咄咄逼人。 向飞生气了，凭什么呀？是，他们倒霉了，不幸了，但是这个与他无关呢。他仍然怀着友情和善意，还有道义，尽可能地给予了帮助啊。你不领情也就罢了，竟然打上门来兴师问罪，那就太不应该了。向飞平静地说道，光瑞跟中威的这次合作，对内开诚布公，对外光明正大，经得起任何调查。 好，有您这句话就成。向总，我学金融的，在投行干过，那么请您同意我来调查行不行？ 不可以。 你怕什么？ 怕你白费力气。向飞说完径直走进了公司，小可想跟进来被保安拦住了。小可回到家，到家门口才想起没带钥匙，敲门又没有人，他转身乘电梯下了楼，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等着。一个少妇牵着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到了幼儿园放学的时间了。小男孩约有三四岁，刚刚掌握了说话的本领，正是最爱说话的时候，老远就听得他在说，也听不清说什么。直到小孩子走近了，他才隐约地听到孩子好像在说，女孩子的裤子容易反穿，而女孩子的裤子没有证明什么什么的。旁边的少妇含笑着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尽管他点不点头，小男孩根本也看不到也不在意。少妇生得很美，只是微微有点胖，但身边的可爱的男孩使他的那点胖恰到好处，两个人相映生辉，宛如圣母圣子。小可目送母子走过，忽然心生羡慕。他曾经对结婚和生子暗有抵触啊，他不想当已婚妇女，不想成婆婆妈妈，似乎这样就把青春、把恋爱的激情和梦幻和美妙全部留住了。而此时，望着远去的母子悠然的神情，他忽然向往着拥有这份安宁、恬淡和温润。小可，海潮站在他的身边，叫了他一声，小可慌得连忙跳了起来。 我没带钥匙。 我去找你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向飞对沈化说了小可找他的事，沈化神情复杂的听完，告诉他小可为这事也找过他了。向飞非常奇怪。 他找你干什么？ 当间谍吧。 向飞双手扶着方向盘，盯着前方。那为什么要选你呢？ 这还用说，我做过你的助理，熟悉公司业务，现在你对我很……他卡住了，斟酌着选择个词儿，很信任。 向飞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说，信任这个词儿用得不准。沈化没有说话，向飞也不再吭声，车子在静默中前行着。在向飞打灯预备变道的时候，沈化突然开口了， 向飞， 我不想看电影了。 他们两个是要去看电影《失恋三十三天》的，都说不错。听沈化这么说，向飞回灯直行，在前方掉了个头，驶向了回家的路。来到别墅，停车下车，开门进家，上二楼主卧，二人几乎没说话，相拥着来到正对着浴缸的大床前。床垫刚刚换过，由乳胶山纵制成，价值19000，软而不陷，硬而不硌，符合生理健康的需要。以上产品的优点都是售货员说的，向飞在用过之后把他们的宣传语改了，叫做特别适合亲热。他早就开始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了。当沈化在他起草的购房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向飞就知道他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向飞双手环抱着沈化，去解他后颈的项链。沈化此时已经全身都软得站不住了，忽然他感到沈化有点走神。沈化的手机声从楼下传了过来，手机在包里，听起来有些发闷。向飞轻轻地说，别管他了。沈化叹息道， 我去把他关了。 向飞跟着他一块下楼，他的手机也需要关。 电话是珊珊打来的，他通知沈化暖窝的具体时间。珊珊和旭刚已经搬进了新居，提前说等安顿好了请大家去暖窝，同时也请了向飞。请向飞是出于感激，他跟小可、海潮也熟，但是跟沈化就不仅仅是熟了。沈化对着电话满口答应，真话假话说，回应珊珊对他和向飞的调侃，是是是，你根本用不着另给他打电话，他就坐在我旁边，我们正准备一块过夜呢。收起电话，沈化对向飞说，魏珊珊让周日去他家，我不去了，到时再跟他说，就说公司临时有事。 向飞凝神地看着沈化，你不想面对邓小可是吗？ 沈化沉默，然后他自言自语说，当初来北京投奔他家，小可对我最好，他是那段日子里我唯一的温暖，心眼好，愿意为你想，不动声色地帮你。他们成今天，我很惋惜，也尽力去帮，但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得让我做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向飞一边听他说，一边拿起手机拨号，通了放耳边听。沈化不知道他给谁打电话，但不管给谁都不该这时候打。可是沈化闭了嘴，很失望也难过。电话接通了，只听向飞说， 小可吗？ 沈化一下子张大了眼睛。向飞对沈化笑笑，继续说， 我现在和沈化在一起啊，他跟我说了你跟他说的事儿，他希望我同意你的要求。好啊，我同意，你随时可以来我们公司调查，我全力配合。沈化和向飞共用了大浴缸共浴，沈化的肌肤在向飞没有看到过的那部分比他想象的还要好，在一池微蓝的水里晶莹闪烁，寸寸缕缕都是诱惑，是呼唤，是烫人的索要。这种诱惑、呼唤和索要彻底打乱了向飞的阵脚。在这之前， 其实一直都是按照他的节奏和他的计划实施的，不急不缓，从容不迫，仿佛美食大家对于佳肴的慢嚼细品。但是他没有能够坚持到使用新床垫。两个人的处女作是在水中完成的，他败在了沈花的手里。当然，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失败是美妙的，那么这就是那美妙的失败。 沈化沉沉的睡，一阵浓郁的食物香味袭来，他以为是梦，闭着眼仍然睡，不舍得醒。很久没睡过这么深沉香甜踏实的觉了，食物香味越来越浓，浓到他无法忽略，不得不睁开眼。这香味来自枕边床头柜的一只托盘，托盘上有煎蛋、咖啡、面包和新鲜的水果，咖啡的热气袅袅升腾。 坐在宽阔散乱的大床上，身着青丝睡衣，一抹透过薄纱进来的阳光斜射在脸上，慵懒优雅地用早餐，这是沈化向往的高贵而精致生活的一个细节。他曾经开玩笑地跟向飞说过，没想到向飞竟然记在心里，便在第一天就着手落实了，并且提前起来亲自为他煎蛋、烤面包、洗水果、煮咖啡，并且亲自端上了床头。 沈化很感动，很感动，但不习惯。睡一夜了，吃东西前先得刷刷牙吧，不洗脸可以，手总得洗吧。那么无论如何得先下床，下床动作还得轻，以免带起毛絮尘屑飞落进枕畔的食物。然后呢，洗漱完了再爬回到床上，坐进被窝里，用腿小心翼翼顶着托盘用餐。太麻烦了，太装了，太可笑了吧。 仿佛是看透了沈化的心思，向飞大笑着端起了托盘，边走边说，行了，起来洗洗，下楼吃饭。他们在楼下的中餐厨房的圆桌旁吃饭。向飞的家有两个厨房，一中一西都有餐桌，专门的餐厅有，为客人预备的，只是他从来没有在家接待过客人。在那张圆桌旁边，他们谈到了结婚，双方心愿都是要尽快。这个周末要去珊珊家，那么利用下个周末两天去沈化的父母家，沈化去拿结婚登记所需要的户口本，向飞要去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大人。还谈到了婚礼，向飞说按沈化的意愿办，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雅俗都可以。如果雅，那就叫挚爱亲朋都到家里来，叫一个大厨在家里聚；如果俗，那就婚纱、彩车、婚宴，包下整个餐厅，大肆铺张。只要有钱，雅俗都是风格嘛。向飞侃侃而谈，沈化默默地听着，海绵吸水一般滋滋地吃进心里。向飞让他懂得了高贵生活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随意，是有经济实力支撑的随意。 门铃突然响了，两个人同时一惊，对望着。向飞摇头表示他没有约人。沈化说，难道是快递？向飞还是摇头，他的快递都送公司了。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又响起，同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向飞，我李玉萍啊。 李玉萍是向飞的前妻。 向飞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跟这个女人结婚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失误，而更大的失误是跟他还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把这两个无关的人牢牢地拴在一起，这辈子都别想真正分开了。为了孩子，他们得保持联系，他们还要通报彼此的情况，彼此的去向。向飞沉着脸，手扶着桌边，身体带着椅子向后撤，发出刺耳的一声响。沈化忙起身想走，想上楼上去，向飞伸手按住了他，你别动，你就吃你的。向飞开了门，李玉萍没有进家门，他站在门口跟向飞说了几句话，转身就走了。向飞回来之后情绪异常的低落。 沈化关心地问他，什么事啊？ 哎，也没什么事儿，只是让我下午去学校接儿子， 他下午4点的航班飞湛江，保姆家里有事突然走了。 这不算事儿吗？但是怎么会情绪如此不高？直觉向飞有话没说，想了想，沈化又问，那他总是这样说也不说就直接上门？ 那倒没有，保姆家有事来得突然，他打我电话没有打通，只好跑来了。他知道我在北京，又看到车子在外面停着，就知道我在家。 看你情绪不高啊。 是这样，他在湛江拿了一块地，搞什么影视文化城，要在那儿待3年，而孩子呢，恐怕要在北京上学，只有我来带了。所以他说这次从湛江出差回来，让我跟他去把孩子监护人的手续给变更了。向飞一边说，一边热切地看着沈化，目光中充满了期望。 沈化的心沉甸甸的，他没有马上就此发表意见，他需要好好想想。两个人开车上班，一上车沈化就打开了收音机，向飞注意地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车到了沈化公司门口，二人一路无语，下车的时候沈化被向飞一把抓住。 沈化，你听我说，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是说孩子的事情啊，到时候我会请保姆的啊，学习上我去请家教，上下学接送就请司机，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我请管家好不好？ 沈化摇摇头，他经过一路的思考，他搞清了思路，也有了倾向性的想法，简单的说一句话，他实在不想一结婚就当妈。 沈化，我们交往这么长时间，我没有瞒过你我有孩子吧？你也不是第一天才知道我是有孩子的吧？并且是他的妈妈硬把孩子塞到我这儿来的，你也看到了，你难道非得逼着我要把孩子推出去吗？ 我怎么逼你了？我不过是如实表达了我的心情，这心情就是不想当后妈，给谁的孩子当都不想。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我们结婚，我就不能要这个孩子，对吗？ 那是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要你的孩子，我不想跟带孩子的男人结婚。一用力从向飞手里挣出，下车就走。 沈化，晚上我来接你好吗？ 沈化站住了，回头不无苦涩的一笑，带着你的儿子一块儿去你家，你不想让你儿子看到我们一起过夜吧？ 不是过夜吗？就一起吃个饭，说说话，玩一会儿不行吗？你怎么能突然就走呢？难道连面都不见了？我受不了啊。向飞的眼圈都红了。 沈化从没见过这个强悍男人的这一面，心一下子软了。好吧。 向飞开着车带着孩子来接沈化。他本想是让司机接孩子，他去接沈化的，但是转念又想，早晚要面对的事情，早面对比晚面对好。从儿子一上车，他就开始做铺垫。儿子，一会儿我要带你去接一个阿姨，啊，这个阿姨很漂亮，也很好，你见到阿姨呢，要有礼貌，好不好？正说着，儿子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 您是不是要跟她结婚？ 向飞大吃了一惊，他心中暗想，现在的孩子真是不能小看啊。他正了脸色，不排除这个可能。孩子不说话了，专心玩手机。向飞沉不住气了，你什么意见吗？啊， 没意见。 沈化上车的时候，孩子坐在后头玩得正酣，头都没抬，更不要说打招呼了。向飞从后视镜里盯着儿子，向奎。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责备还有威胁。向奎头也不抬，嗯了一声，自顾自依然玩。向飞不得不说话了，向奎，刚才爸爸怎么跟你说呢？要有礼貌。 沈化一伸手开了音响，在音乐声中对向飞吸动着嘴唇说，你别勉强孩子。 这怎么能是勉强呢？这是起码的礼貌嘛。 哎呀，你可以教他礼貌，不要因为我，你这样做除了让他反感我有什么好处？ 晚饭两个人带着孩子一起吃的麦当劳，